Thank you. Thank you.

Perder potrei me stesso e lei, forse mi pigli il canto, forse me verrà se al cuor le suona, come nei dì felici, quando uniti dicemmo, io Signor con l'or e l'ore, a sol Thank you. How trivial then were life's alarms. And though death taps down every street, the mayor has the postman on his beat. Remember this, remember this. Ich bin bald, ich bin bald.